锵锵三人行，张老师，今天咱们得介绍一下这位男嘉宾啊，因为他是你的幕后推手嘛，啊， 入党介绍人， 咱们北京著名书店的刘苏里书店老板，本来咱苏里哥已经出过一集了啊，所以为什么我特别介绍一下啊？因为他比较倒霉，到我们这儿录的第一集就没播出，所以我开头要介绍去嘛，这在咱们北京文化界，这人人都认识他。 哎，这个万盛书店就是以他的生日命名的，这我知道。 他的生日是万， 他10月31号万圣节出生的呀。 这是秘密，不要 说。万圣节 最好不要透露。 我是外行，不是鬼节吗？ 鬼节又叫万圣节呀， 又叫万圣节呀。 天哪，怪不得第一集就没播出呢。 见鬼了！ 见鬼！ 见鬼了！ 哎，今天这个咱们见人啊，把这个苏里哥今天做了这个准备，要谈最近呢、啊、很多人谈的一个问题。我先从一个事儿说起啊，有一架飞机一再的拖延。200多个乘客足足等了24个小时，到最后终于上飞机了。过安检的时候，有一个乘客大喊：“还有什么必要在我们身上找武器呢？有枪的话早就开枪了。” 这急了， 这不是真事儿啊！不要造谣，这是微博上的一个段子。但是这个段子引起咱们今天的话题。下边我跟你讲的是真信息。民航局一个姓夏的副局长最近出来发话了。说呀，你们都别埋怨，中国民航航班的正常正点率达到80%，在国际上居于中上水平。为什么老是飞机没正点开呢？哎，你们看看你们那个登机牌，登机牌上打印的那时间呢，只是上了飞机关舱门的时间。难道关舱门能就飞吗？不也得等两天才飞吗？ 你不用等两天，你是说 等会儿 吧， 不能马上飞啊？哎，出来一个解释，引起很多人的议论。苏里哥，给我们讲讲你的黑材料。 没有，是这样的，就是说像这种遭遇啊，我也是经常那个遇到，就是像有一次特别严重的，在从深圳飞回北京的路上，不是路上，就是登机之前。突然通知我，就是说登不了机了，那没有办法，就是大巴就给我们拉到宾馆里头去了。像这种情况，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我当时的体会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呢，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啊，就是说大家都能理解，因为没有，我很难想象就是有一个航空公司就是给你有意的拖延这个起飞时间，那肯定是有很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跟大家说清楚。 对， 而我们遇到的情况经常是什么呢？要么呢就给你瞒信息，要么呢就是不给你完整的信息啊，要么呢就是给你一个，就是说你听起来以后怎么觉得都不是那个意思的信息。意思就是说你就很难，就是说就是能够就是体谅的这种心情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打起来了嘛。不光是这个乘客打这个航空公司的人员，也有航空公司的人员打乘客嘛，视频都传出来 了。哦，就这一次你说的这个案子吗？ 对，最近 24小时这次、 不，24小时这是个微博的段子，张老师别造谣，恐怖分子，哎，真有这个。你知道有一个好像是坐海航飞机的，这最近一个小伙子当机就是引起机场这个，他就因为等了太久，飞机到站的时候，他从海南抱这个椰子。冲着空姐发牢骚，你知道吗？说，空姐说，哎，谢谢您，怎么怎么着？他说这是炸弹，空姐马上告诉机场了。哎呦，一会儿那警车、消防车，那警察气夸张把他带走了。最后他是怨气，你看，他是发这个怨气。 明白。 其实我们常常遇的是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因为信息不对称嘛。就是说航空公司所掌握的情况和旅客掌握的情况就是完全不对称。不对称的情况，你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你应该解释清楚，尽可能的把这个就是有利于你航空公司也有利于顾客的，就是说这个信息你告诉他。我相信呢，大部分的顾客还是能够体谅。 一般来说，这个情况是由于气候原因，不管是起飞方还是到达方。 对，夏局长说今年极端天气这个就是常态，是吧？所以造成 对，他说的气候原因也说到那个所谓的那个航空管制。 对， 航空管制不是航空管制，就是属于那个，对，它属于那个就流量控制， 流量控制。对， 而我上次遇到那个情况，其实是航空管制。航空管制的话呢，它只告诉你一个航空管制， 因为什么而？ 它完全不解释了。对，你再问他， 对， 他说无可奉告。你再问他无可奉告， 那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你心就开始着急了。 而且你就开始怀疑了。你看我碰到的一个吧，首先我这个对国航的参照系可能有点过时，因为我还记着20多年前那时候坐飞机很少的时候，我都不理解那时候有一些留学生和外国人他们做一个 T 恤衫叫做什么 CCTV 幸存者啊，不是 CCTV CCTV 幸存者 CCAAC 啊，反正就是中国民航幸存者，意思就是说这民航太不靠谱了，净出事儿、故障不准点等等。我还是很少没怎么坐过飞机，我还觉得这不是挺不错的嘛。但是20年之后，确实你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说很多人的时间观念，他比如说我到点要到，必须得到那儿，这个谈判就得在那儿进行等等哈。这些坐飞机的常客，他就对这个晚点就非常的耐性就下降了，不像我这种，我上一次一个真的是国航一个，我得说这是仅发生过这一次，在我从纽约和北京飞了这么多年，每年若干次的情况下，他倒是明确的告诉我了，我一到机场，他说你上不了了，今天走不了了，为什么呢？我们这票卖多了，这倒是大实话。那当然我就很生气了。你我早就提前我们研究所一个月之前就给我预定了，你怎么能卖多了呢？卖多了他就是谁到点谁就上，我是等于掐着点去的，所以那对不起你，只好或者你改走。然后当场旁边一个人就急了，因为他要到北京谈判，就什么韩国走的好多，他开始吵架了，你知道我的心态不同，是因为我到晚一天没关系，他说你就明天走我们给你补，下次你飞的时候给你300块钱优惠，300美金的优惠。我说他算了吧，就因为我到点反正我就是跟家人吃饭，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的如果真的有急事要办，你是确实是非常生气的。 这个我就觉得怎么最近你知道也出来一个视频嘛，就两方面压力都很大。这个中国的这个民航啊，我估计这个内部压力啊也是逼得很狠，因为怨声载道嘛，就是你看在这儿说这个现在就是说每15天公布一次延误资讯啊，排名后20位，跟我们那个收视率末位淘汰制一样， 有一点 这个国内航班内部警告啊，然后呢受到2次警告的航班下个月就取消你这个航季的这个航班了，这个航班延误4小时以上然后造成重大社会影响什么群体性事件的，取消航空公司航班本航季的时刻，并且下一航季也没你的申请，也不管你的申请。所以他现在这个你知道有个压力就是反映到什么，最近我就说一个视频，是有航空公司的打乘客的也见了， 对， 但是最近有一个说是海航的一大叔，也是这个航空公司的人员，他是延误了，乘客就是生气啊，最后上飞机的时候乘客拒绝登机，你想把他急坏了，急到最后都跪下了跪下了，有个女乘客还不依不饶，说跪下来就跟你妥协吗？所以有些人又回头说这女乘客太不厚道了，你可以看看这一段网上这个视频。 为什么陈情道歉了？开晚了，你给我为什么停？ 晚了，赔钱。 因为我是做地面服务工作的，我为了表示我作为一个地面服务管理人员。 就是刚不叫领导都到哪里去， 实在对不起大家了， 我在那边上没有用， 我请求大家登机。 没用，到几点了？7个小时了。 对， 这么大的 节目就完了吗？ 没有，全场说说，没有，别给罚1000块钱。 没用的，那再回去好了。哎呀， 大家登机。 没有。 张老师看海航大叔下跪不落忍了， 对，不落忍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就要两面看了。首先，我听你先说的那个，就是说啊，如果延误多少时间，马上要受处罚，这个太硬性了。我觉得，因为你前面说了有很多是你不能控制的原因，比如说气候，比如说流量控制。那你总不想让这些航空在压力之下，那我算了，虽然天上挤，咱们还照飞，那不是撞击了吗？ 硬飞， 对，你是安全 还 是第一？ 对， 我跟你说，有些情况啊是不用解释，看都看得见。我有一次我看到天上的奇观。那我是飞成都，你知道吗？他也是等了半天，然后成都那边说有雷阵雨，但是我估计是不是压力大呀？他就飞，他就真的想在成都降。可是你知道吗？我看见那个像天煞地球反击战一样，我看见那个远方啊，我跟你说，闪电你见过吗？ 大家见过是吧？地上的闪电呢，是咵一会儿一下，咵一会儿一下。你知道天上是什么样？天上是咵咵咵咵咵咵。 对。 你知道，就像那个 Independence Day， 就天煞地球反击战，那个大飞碟将要空降。哎呦，我在天上，我说这太好看了，停这儿看电影吧。整个一片呢，就是哗哗哗哗一直在闪。 对， 你这明摆着你就过不去了。这个飞机好像就在那儿等着。最后机长说：“各位乘客，对不起，没办法，我们要去昆明。”然后就我就看着离那个天煞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在昆明降下，等了一个小时。这就是说，这个雷阵雨啊，中间有个空，它砰马上起飞，才落下来。 我就联想到那波兰那次嘛，全军覆没，就是因为那个飞行员坚持要在那天落地，他是去带所有波兰的政客，就从总统到好多内阁的大员，一定要在俄罗斯那地方降，他所以最后 就 说被咒嘛。 以前这一次卡钦斯基嘛， 卡钦斯基 嘛，他参加那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地面已经告诉他这个气候你不应该降落，他强行降落，最后全完了。我就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你在我们这现代化这种对时间准点的要求，我们在这个有条不紊的走向死亡的旅途上，要接受一点意外。 不是，这个张老师，问题是我们这叫信息严重不对等，你不知道是不可抗力呢，还是你这个管理问题？ 对， 这个 关键， 我就不懂中国，我还真不懂咱这个土鳖啊，我真不懂外国是什么样。像上次这个王蒙老师，他就感觉想说点什么，他就说呀，这中国人就发这个脾气，他说，但是我跟你说，航班延误这个事儿，美国也老延误，说也不比咱们少，就是说呀，就是说这种。那我就不是你哎， 我没有那个就是我没有国际旅行的经验啊，我最多去过台湾和香港，就是。那么就是说，就是我个人的体会啊，这里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就是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对，而且呢，这个告诉一定不是你在隐瞒一些信息，或者说有意的过滤一些信息。 对， 你得让我就是真的能够理解，就是说你确实有问题。 那我不懂他为什么不告诉呢？如果 是天气，这里头我想已经不是航空公司的问题。你包括我刚才看的那样一画面，其实我也很难受。 对，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常常就是说我既可以做就是站在一个读者的那个一个立场上看， 对， 看事情，我同时还可以还要站在一个商家的立场上看事情。因此就是说，当你两面看事情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就是你就会多一层理解。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经常讲的，比如说商家也不容易，或者说比如航空公司也不容易。那么航空公司的不容易很多，实际上他也控制不了。但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是不是能够把真情你告诉大家？ 但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的时候这个真情是很难说出来的，说出来以后不见得被理解。比如前一段咱们有很多医疗事故，你记得吗？后来前不久我就听见一个朋友的小孩，他是滑雪的时候，那个小孩把腿摔断了，结果他去咨询这个医院，这医院马上就说你得动手术，得打钉子。实际上呢，后来他咨询了好多儿童，就少年的这个骨科专家都告诉他，那个医生说动手术是错的，以后你后患无穷，因为小孩他可以做完不做手术，看他自己，因为他在成长嘛，以后他不是瘸子。但是背后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些医院他被告的太多了，他害怕，他说至少我告诉你现在动手术，给你把钉子搭上来，你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瘸的，十年以后你再出问题那不管了。 不是这种 情况，其实他告诉你的是一个就是说假的信息，你知道吗？ 对呀、啊，那就是有问题呀、啊，这并不真实啊。 但是你告诉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例，就是当时我儿子出生的时候，他有那个黄疸病，因为后来我知道，所有的儿童出来其实都有一个带有那个黄疸，就当然那个指标不一样，好像他那个八是一个中性指标，超过八以后就多了。 对， 结果呢，就是我儿子就是等于是就是高于八，大概14，但实际上也并不严重。 对， 但是那个医生就那个医院就是为了就是怕承担责任，就告诉我就是如何的严重啊，要全部换血。那你想我做父亲了，那我听下来以后，我简直我完全、 啊、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 崩溃，我倒没崩溃啊，我就找了这个其他的大夫和其他的朋友一问，他说其实完全不必要。那你说他告诉的是一个真实信息吗？ 对。 那最后呢，反过来，那我会对这个医生就是更有看法。 这个再聊到这个医院问题上去了，就是不是就说确实啊， 其实这个事儿是一回事儿，就是医院的事儿、航空公司的事儿，包括各个商家的事儿，其实都是一回事儿。他不愿意就是说第一时间准确的把他自己知道的，我说对双方有利于理解的信息 告诉对方。 因为这个真实的信息有时候对他自己不利，你再一追问 ，OK， 其实后 是你不利对吗？ 比如说我必须得给你钉着钉子，但是 现在你觉得不 利 了对吧？ 对， 你现在你觉得不利了是吧？啊，你以为你躲过一劫了是不是？下次如果再来的时候，那就不是一劫。 所以咱们就喜欢这个遮遮掩掩。 对， 他们有比较过，我听那个经常有这个国际飞行经验的人，就是说要照说延误，甚至是态度，说欧洲也不怎么样，说美国还有点服务精神，欧洲那个那更不管你，比如说在怎么着就延误。但是他们，我听他们讲啊，日本不错，说日本那个处理啊，哎呦，就是还是一般，就他不停的给你磕头，不是磕头了，鞠躬如捣蒜。而且在日本，说实话，就是像他说的，日本人老老实实告诉你是什么原因。而且呢，比如说你坐大巴，如果不坐大巴打的的人呢，你可以报销这个单据多少钱的士费， 他给你各种选择， 那他给你各种选择， 就很真诚嘛。 而且他真是就是说人就是以人为本嘛。比如说有的时候是在半夜里也没有班车了，日本那边呢就会说让全体乘客找酒店，这当然是航空公司负责，让你们住下，为了第二天早上一起就有早班的巴士搭。你他整个就是人家负责到底吧。 其实这个 不是卖猪仔吧，不是吧，不负责到 底是个国际通行标准的，就是说如果由于你航空公司的原因你延误了，你有责任负责他的住宿，一般是在机场附近的一个连锁的旅店，然后甚至给他钱，比如$30吃一顿饭，第二天你再给他订 航班。这是最起码的，这是最起码的。核心的问题还是我刚才讲那个，就是说你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客户。在任何行业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要 是 不能够，你要是开始商家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跟你说，当你第一步走错以后，往下就是步步错。 你说的很对。现在啊，你发现没有，有很多很多的门，你可以发很多很多的评论，可是每个门里的事实真相都是罗生门呢。 没错， 你发现没有，这个门那个门大家聊啊，这个说好说坏都有，可是呢最本初的最原本的这个事情到底是就是我们说善与恶，但是我们不爱说是与非。你比如说你刚才讲医生，我又说起我最近跟他们讲一个案子，这不太好张嘴啊，就缝肛门嘛，不是说个什么产妇生完孩子说给缝了这个肛门。好，这个事情大家好像发挥的议论无穷无尽，可是最终到底缝了还是没缝，那天我做节目我就问，我说那这是缝了没缝，都这个不知道。这调查组四个专家四个意见，有说缝了，有说没缝，还有一个说缝没缝不太重要，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你说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门都是这样啊，我们聊都聊下大天来了，可这事儿最初就事论事，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啊，到最后也没人理了。 是 一直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手机上经常有聊这个飞机上的这个段子啊，我那天还看一个，说是这个乌鸦和猪坐飞机，然后乌鸦跟这个空姐就不礼貌了，说给爷来杯水，然后呢猪也跟你说给爷来杯水，空姐一生气把这乌鸦和猪扔下了飞机，结果乌鸦跟猪说你看你不行吧，爷会飞。 这我这有点那个幸福甘乐祸的意思哈。我倒是就刚才我举的例子，我说我其实虽然经常坐飞机，但是我的心情确实，我觉得因为可能不是一个老要一个大商人或者什么 CEO， 你非得要赶这点不可。我是经常是觉得是有你必须得以逸待劳，就他可能出现各种情况，你一先心态上你要是放松的话，他遇到这种突变你会不一样的。我比如说我永远坐一个他这14小时的飞机哈，从纽约到北京，北京到纽约，我永远带四五样小吃，然后呢我会带几种读物，就是有轻松有书有杂志有报纸，然后看一个电影，你不能从头到尾看，那时候也很闷，然后适当的到后边去做操，然后等到晚就是你他晚点的时候你就赶快看这些。 我是经常碰见、 你不能越想越生气。 我是经常碰着这个飞机的这种延误啊，这种晚点哈。你知道有些时候那边的活动就要举行，这边等的就是焦心如焚呐、那个时候啊，我突然间理解了，中国古代啊很多的心态是怎么养成的。就像苏东坡写的那个哈，这个叫什么？莫听穿林打叶声。何方吟啸且徐行，为什么你看中国人培养这种胸怀，就是说因为啊太莫测了， 是 太不知道底细了，这种变化 这种延误，这个你，但是你的人生就得能够承受啊，你不能为这个急出病来啊。 没错， 所以我现在飞机延误，我真的是。我就想苏东坡这个词，我说挺好嘛，在家里也是看书，在这儿也是看书， 没错，我就因为 这 样。 有两面看，就你刚才说那个很对，就是说，这个我拿我自己的例子啊，我做检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脾气急， 你看得出来， 你知道吗？我脾气急，我脾气急就经常会发生冲突。那么有时候我自己也检讨啊，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就是还是对对方理解的不够， 对，哎，对。 另外一种就是看事情呢，就是也没有这么全面。 嗯啊， 就是经常只要遇到这个事情，像我那个就是登飞机也好，或者我等菜也好，或者我或者我驾车的时候等红灯时也有这个问题。 对， 我就是好像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 对， 最近 随时发生。 这个等红灯啊，就是说中国人这性子急啊。最近我的家乡石家庄啊，传出一条新闻，具体我不清楚啊，说有关部门拿出在各个路口拿出500块钱奖金。奖励第一个没闯红灯的 都得用这种方式。 是真故事假故事？ 我们家石家庄人性子不急啊， 在北京这确实你看 还是急，还是急。那你要看那个时候时代不太一样，你刚才讲那个故事，那当时你看那个美国立宪的时候，那个当时从那个就是我今年啊，要是赶个费城一个多月的时候坐马车， 没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要这么想的话， 那还是为了去赶那个赶制宪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对， 没错。但是他提前嘛，他提前嘛，啊，那个会也可以那个 开透明、公平、公正， 对吧？现在最开心。